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第二種就是洋葱素了。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洋葱含了一種名為 quercetin 的成分，能夠令到癌變的細胞無法泵出乳酸，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 咁第三種咧就係粟米芯素啦，癌細胞咧獨有一種酵素名為中端酶嘅，能夠不斷自我修復，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種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質啦，係能夠有效抑制呢個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過程，同埋加快呢個癌細胞滅亡嘅。 大家好，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咁又成个礼拜冇做大匪看天下啦，因为过年忙啲啦，因为同做我而家呢个节目系唔同啊，要睇好多好多嘅，只要睇好多网上啊、报纸啊，记得先做得到，咁可能真系要放弃啦，因为要再做得多啲，同埋有啲其他新节目啦，咁嚟紧陆续有嚟啦。卖广告啦，因观点即系呢集咧，请咗两个咧夜场孖宝，真系要听啊，真系好坚啊！咁啊，因为我写 caption 咁，我话先睹为快。咁啊，再加上咧就一塌糊涂咧，今个礼拜六咧就我三哥拍阿 Janice 做，佢话我做得流，咁佢话佢做得好啲，咁啊，今个礼拜六直播咧就还看老三。咁都多谢大家支持啦，因为其实好多新节目啊，有共情有共鸣呢啲，全部都上咗力啊！咁多谢大家，咁讲讲中港车司机。咁过年啦，咁有啲朋友呢就 WhatsApp 我，咁 WeChat 又有，喂，讲一讲过年啦。其实讲咗两年都讲过过年㗎啦。以前呢曾经做过，就话啲女仔靓女落嚟好肚，咁扮到又金毛，而家兴染绿头发添，染咗之后咧，一到过年咧，全部正常晒，染翻黑色啊，着得好朴素咁翻乡下啊，因为唔能够俾人哋知道咧，话喺东莞做咩啊，做咩啊，或者深圳做咩做咩。但今年基本上唔同，个社会唔同咗，唔好讲靓女先啦，原则上咧，十一月尾开始。就已经陆续咧，今年嘅春运冇咁紧张。以前一到春运好似打晒仗咁，哎呀，我冇高铁飞啊，冇火车飞啊，飞机票啊都买唔到。而家冇呢支歌仔唱，系啊，因为提早好多嘅，尤其南方呢方面嘅，即系我哋讲紧广东省、珠江省、广州，好多厂因为中美贸易战开始咗。已经呢纷纷回乡啦。形成咗呢，其实由今个礼拜一开始就係春运，正式嘅春运，仲买到车飞。仲可以买到车飞。如果你肯炒下黄牛加200蚊肯定高铁飞你都有。即係同以前过往完全唔一样。咁你中美贸易战影响得几大，再加上而家根本上喺珠江三角洲，即系讲广东省啦，夜场咧唔系有冇雷雷问题，根本上系打压打到咧，唔知正常嘅十分一有冇吓、啊？好似我之前讲啦，深圳仲顶得住，咁东莞就死晒啦，咁东莞有啲复苏啦，咁近期又打到瓜晒。咁有始终商人啦、啊、烂滚嘅人实有嘅。咁走到去惠州，咁淡水啦，即係惠州港即係淡水嗰边玩啦，西湖边。 但是呢由十月份开始呢都听到啲朋友讲呢係基本上散晒。散晒。咁所以呢啊咁仲系咪男人天堂啊仲系咩性呢啊滚有好消息基本上唔系。咁讲一讲啦春运啦。每年嘅春运呢就系中国所有嘅农民工或者系外来人口嘅大迁移嚟嘅。咁但系呢近呢十年好多嘅城市尤其发展出得比较潜力大啲嘅城市呢佢会俾好多嘅优惠政策你尤其大学生你读完书啊佢想留到人才因为呢永远都好啦就留去啲大城市啊即系成日都话北上广深。咁其他啲大城市啊省会啊长沙啊武汉啊重庆啊呢啲点呢你读完大学生嘅时候呢好多时候呢佢就有个配套俾你。嗱、啊、只要呢你呢就签咗份合约喺呢度本地嘅工作因为读大学同你本身读住嘅地方冇关系先。咁佢想你留低喺度建设嘅话呢可能呢就减房价。冇限购即係而家呢个政府嘅政策啊明明呢个地方呢房地产炒到好犀利都啦去减房价只要你係大学生喺呢度工作咗几多年而签张合约係会将会做几多年佢就会减房价借钱俾你等你买楼安居乐业送埋户口。唔系送俾你系你老豆老母都喺农村啊或者喺啲更加差嘅镇啊搬过嚟住。所以而家呢基本上春运冇以前嗰支歌仔咁紧张。除了中美贸易战之后呢基本上大迁徙系少嘅。吓呢几年越来越少你可以睇到㗎深圳为咗人才就讲深圳啦唔好讲上海。好多人落咗嚟呢买咗楼尤其做高科技嗰班都唔系点样翻乡下因为全家接受嚟佢哋系根本上系高收入人士。对于深圳嚟讲或者我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都系高收入人士。以前过年啊好鍾意翻大陆好鍾意去任何城市我都鍾意。过年即系喺广东省因为广东省本身就系一个外来人口最多最密集嘅省份。譬如佢有六七千万嘅广东省人口呢我估计啦连七千万啦到埋尾係有一亿几人啦落嚟打工。但係一到呢啲时候全部沙冇晒。即係你去东门最开心啦飲茶最开心啦、啊、去平时海底捞啊譬如好似嗰啲叫做泰顺啊啊潮泰啊啲食泰国菜啊啊嘅所谓名店啦大陆嘅名店啦。冇人连排队攞丑啊排到真係天荒地老但係呢一到到呢啲日子呢冇人。所以呢我过年呢好鍾意返大陆。返大陆放假最好因为条街冇人。其实调返转讲香港都系冇人。香港人一到呢啲日子上晒飞机啦日日都去。係啊真㗎而香港人唯一嘅后生仔年纪大嘅中之佢哋唯一嘅我哋嘅唯一嗜好就係去旅行。大陆亦都唔例外但係春节就真係例外。因为呢佢哋嘅家庭观念重春节係要返屋企。係咪即使落咗嚟城市如果老豆老母落咗嚟就难讲啦。但係原则上佢哋係好鍾意返屋企。即係可能出嚟打拼咗成年啦。咁就买到大包细包啊。啊其实日日都淘宝可以买到㗎但都系咁样㗎不停咁买。买返屋企佢哋叫做乡情啦乡愁啦。啊咁你都知道啦农村最好㗎啦一落到嚟。啊一班僆仔咁我跟过人哋返去过年啦。个个攞包烟出嚟，喺度排烟，一定噶啦，唔好嗰包唔食噶， 平时死悭死抵都好啦，或者平时咧嘅消费一般都好啦，即系使钱一般啊，冇消费啦，唔好大乱，使钱一般都好啦，喺嗰轮系真系坚嘅，劲啊吓！金山银山都唔够，赌钱啊、玩啊、饮酒啊，啊！啊！大陸叫串門啦、啊，啊！今日就走去你嗰度飲飲完，可能喺呢嗰度瞓埋，因為就係咁啦。喺農村係嘛，一玩十幾日都唔想翻落嚟，因為同學又好，由細玩到大嗰班人都咧，全部都喺曬嗰度，係其實好高興啊！放煙花又冇往管，唔通你可以喺上海啊、深圳啊、北京點咩？係嘛？啊！早几年啦，直头嗰个放烟花，直头将嗰个大裤叉系咪啊？广电总局直头烧咗添，啊 CCTV 都顶唔顺。但系屋企唔同，喺呢段时间冇网管，吓、啊、咩都有啊！我亦都话俾你听啦，大陆呢几年回乡探亲啊，近呢两年好啲啦，之前去到系点啊？成班跳脱衣舞啊啊！打锣打鼓啊，系咪啊？神即系咧，川州过省啊，嗰啲人啊，跳脱衣舞啊，啊，表演魔术啊，啊，成堆人都有嘅。啲人日日喺度打赏啊，食饭，食完饭再睇，睇完之后就抌钱。其实好开放啊，吓、啊、公安都喺度睇，吓、啊、严打一件事啦。但系真系。逢系喜庆节日，真系唔知点解可以容许咧啊！大人又好，细路仔又好，踎喺度睇都好吓、啊，几个靓女真系真人表演脱光晒喺度跳，系嘛？同台湾有得挥噶，台湾好简单啫嘛，你都睇到噶。而家大陆都有噶，系咪啊？喜庆时办丧事都揾啲。啊，苏娇喺度跳舞，着得比肩尼式，系咁喺度摁，系咁喺度摁你边够佢玩啫？系咪啊？好令人震惊吓、啊！喜庆事又好，丧礼都见到。咁啊，当然啦，过年都唔少得，真系唔少得。咁你嗰啲靓女喺第度嚟，冇名冇姓，咪做咯吓、啊。因为最紧要就系唔识得人啫嘛，即系唔识得你。吓、啊、拍上拍埋啲呢个上埋网化晒妆，你四口唔认唔知道，系咪？何况而家呢啲根本上都摆唔到上网，但系百度都出事，系嘛？习近平嘅底下收到最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网上嘅嘢全部收到最紧，吓揸晒拳头。系嘛？永远都系不干子枪干子，不干子就系而家啲咁嘅视频网络吓、啊，除非抖音嘅啫，抖音你识啊捞晒噶啦。咁但系唔系咁样，个社会去到呢、這个即系、就是、外边好紧，但系咧过年始终都放松，好似我哋香港一样啦。香港成日都话啦，年三十晚，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三日假期，你架车任摆都唔抄牌，你讲啊？以前就系、是。系嘛？但系大陆真系咁啊！因为咧，中国人咧觉得春节系即系春节啊，系喜庆时，好多嘢都眯埋只眼，所以亦都系最多醉酒开车闹事吓、啊。平时都系可以冇，而回家嘅路上，我见过佢好之前节目都讲过，识条女。翻乡下，揸埋架车翻去，转头揸翻翻嚟。因为几远都好，如果你有车，你一定会想办法揸车翻屋企，因为呢个系面子。我嗰个年代就系手机，而家就系车。你屋企好穷唔紧要噶，但系一定有部车。你部车揸翻屋企，揸千几公里，你都会揸上去。两公婆情愿半路塞大车。你一般嚟打工嘅个条筋唔喺呢度，即系落唔到籍嘅，唔系搵到好多钱嘅，就搭高铁火车，更远都揸翻去，揸两三日都要翻去，因为我要证明我有车，我捞得掂。但系有个问题出现咗，如果你捞得掂，你屋企家人都有部车，使乜你揸车翻去啫？ 可能唔止一部车啦，广东省最叻㗎啦。我都话啦，识得个朋友喺斗门啊，两公婆搵六七千，加埋搵六七千蚊喺斗门。但係因为村委啊，年个个月都有千零两千蚊分嘅。啊，咁起咗间屋，门口嗰两笪空地摆咗两架私家车，因为买架最便宜嘅私家车六万几蚊，千五 cc。买了两架。一年就买到咯。是咪呀？所以但喺外省车喺个面子工程。依然系咁咯。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搵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